师母，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很感恩今天能够在我的母堂来服事，所以我谢谢中龙节目室给我这样子的一个机会。那么刚才诗班所献的一首诗歌叫《我不属自己》，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我属于谁》。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要感谢你，使我们能够回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因为你才是那唯一的真神，是配得我们一起来称颂的神。主，我们要安静在你的面前来聆听神你的话语，愿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你的话语来安慰所有伤心难过的，也愿你的话语来赐给我们力量，以至于我们勇敢地奔跑前行。也祈求主，你叫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明白你有多么的爱我们。主，我们要来仔细地聆听，求圣灵来指教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祷告，祷告奉靠主耶稣圣名所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大家都到过购物商场或者是一些的超市去购买东西的经验。那么当我们去到超市去到商场的时候，你会看到整排好多排的这个的购物架上面有很多的货品。那么面对这些货品的时候，我们是拿了看了不想买我们就放回去，我们不会说拿下来，我想知道里面长怎么样的，我就随意打开它。我不会随意拆开它的包装，那是因为我知道说这东西我还没购买，它不属于我，我没有这样子的权利来去随意的使用它。可是，一旦我把这个货物购买回家的时候，那它我要怎么用它，我要怎么拆那个包装都没问题。因为那个的所属权已经归于我，那样的货物已经属于我，所以我可以任意的对待它。但在商场的时候，我就不能这样做，因为我知道里面的货物都不属于我，唯有我花了钱购买回家的，那才属于我的，我才能够用。而刚才诗班所献的这一个的歌叫我不属自己，里面不断地提到我不属自己，我不属自己，甚至是身体、灵魂、生命、死亡。如果我不属于我自己，那我们属于谁？今天我们就要透过浪子回头的比喻来理解，我们其实应该把自己归属于谁。浪子回头的比喻，我相信众弟兄姐妹都比较熟悉。这个比喻就是在讲述这一个的父亲，他有两个的儿子，而这个小儿子却来要求这个父亲说：“父亲，来，请你分家产。你分了以后，我要带着这个家产，我要往外去。”孩子，这小儿子带了这个家产离开家里以后，他就按照自己的意识来过生活，他就随意的使用他手上的金钱。可是我们却看到后来的日子，他变得一无所有，投靠别人也依然是潦倒的。所以到最后，他下了一个决定，他决定说：“我要回到我父亲那里去。”在这个比喻里，我们看到小儿子向父亲提出了分财产的要求，而我们都知道，按照华人家庭的情况，通常孩子们是不会在这个父母还在生的时候就跟父母说：“爸妈，请你分家产给我。”因为这是对这个父母来说是大大不孝的事情啊。但这个小孩子却如此的要求了，跟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而父亲听完以后也没有生气，也没有怎么样，就把家业分给了大儿子跟小儿子。而小儿子拿了自己的产业的时候， 就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所以我们看到小孩子这样子的要求，其实转个面来思想，转个面来表达，小儿子其实就想要把生命的主权拿回来，说我要自己来管理我的生命，我想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按照人类的思想，按照我们人尤其是现代人的思想，我们会怎么看我们会怎么看自由跟幸福呢？我们人的想法会觉得说，自由是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没有人来管理。而幸福，最幸福的事，是我们可以过我们想要过的生活方式，没有人可以来纠正我。所以这小孩子也有这样子的想法，他要自由，他要有幸福，他想过自己的生活，然后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我们看到小孩子一开始的时候的确很快活，因为他可以任意的浪费他的所有钱财，他可以随意的花，可以随意的款待朋友。但我们却看到后来是怎么样呢？当这个小孩子他自己来管理自己生命的时候，他为自己生命来做主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结局是他耗尽了所有的，也就是说从父亲那里得来的产业，他一分钱不剩，他穷困起来，甚至是要去养猪，连养猪也吃不饱，他甚至想吃猪吃的食物啊，因为没有人把吃的给他。原本拥有一切的少爷，到自己去管理自己生命的时候，我们却看到他的结局是落魄的，是潦倒的。看到他这样子的生命，其实可以反映回来，我们有时候也的确像小儿子那样，我们也会向我们的父神来要求说，父神啊，你就给我们自由，来按照我自己想过的方式来过我们每一日的生活。什么时候我们就像这小儿子呢？上帝的诫命提醒我们，当守安息日为圣日，可是往往我们偏偏就喜爱在计划我们的假期的时候，尤其是遇到长假的时候，我们很爱往外出，我们把崇拜看成是一个的可以舍弃的一个节目，而不是一个应当回到神殿中来敬拜的一个必要做的事情。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我想怎么过我的周日，我想尽情的休息，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像这小儿子那样，神啊，你就给我自己来掌控我的周日时间，我选择不来敬拜，我选择睡觉，我选择旅游，我选择做其他的，请你给我自由。有时候我们像小儿子，我们听见我们父亲教导我们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我们心里会想说，那个骂我的，那个恨我的，那个讨厌死我的，你叫我怎么去爱他，你叫我怎么来为他祝福祷告呢？我们会对我们的父说，哪里可能，我做不到，我不理他已经很好了，我们会这样子来回应我们的神。我们会像这小儿子那样，会跟神说，请你给我自由。我们还有什么时候像小儿子呢？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第二是爱邻如己，就是说我们要爱神，我们也要爱人。但有时候我们会像小儿子那样说，请你给我自由，我只要参与奉献就好，其他的请你不要来找我。我一位的朋友，他在教会是热心服侍的，他也算是有钱的。有一次 我就邀请他说，来，我们一起参与这个世界宣明会，这个领养儿童这个的计划。你知道他怎么回应我吗？他说，很抱歉，我没有感动。哎，主耶稣不是教导我们，不单单要爱神，也要爱人吗？有的我的会友会问我说，牧师啊，我们什么时候才知道我们要去帮助那个人呢？我心想，神要我们爱邻如己，不需要等到我们有感动的时候才付出的。所以我告诉他说，你不需要要有感动，你有能力你就要去帮，你可以做的你就要去做。但往往我们却很像这小儿子那样，主，我只做这样可以吗？另外一样我不要做，我要我的自由，我要我的选择，我选择我喜欢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是否真的也像这小儿子那样，一时候我们很爱神，但又有一时候我们跟神说，请你给我们自由呢？有时候我们会请神说，请你给我自由，让我按照我觉得舒服的方式来生活。所以有时候我们愿意属耶稣，有时候却不愿意属耶稣。我们愿意属耶稣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困难来到的时候，你很痛苦，你很难过的时候，你跟说，主啊，请你帮助我。而什么时候你说，主啊，我可以暂时不属你吗？那就是我最快乐的时候，我可以去玩的时候，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时候，我有朋友的时候，我们会说，主啊，我暂时不需要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很多时候就像这小儿子那样，我们向往自由，但是我们的天父也让我们看到了结果。当我们属自己，我们想要自己来管理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从这一个小儿子的生命看到了，他虽然一开始拥有所有的一切，可是他最后的结果是穷困潦倒、饥饿，甚至不能吃饱。主耶稣也用了这一个葡萄树的图像，让我们理解到，当我们选择离开天父，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生活的时候，不愿意追求，不愿意遵守神的教导的时候，我们最终的结局是必须要跟那一个葡萄树分开。你有看过叶子从树上被分开，枝子从整个树干被分开，它的结果是怎么样呢？它不会再有绿叶，它也不会再有生命，它是枯干的，它是死亡的。所以主耶稣用了葡萄树的这个比喻，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旦我们不愿意属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将是枯萎，将是死亡。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怎么做选择呢？在浪子回头的比喻里面，我们看见了小儿子在穷困潦倒饥饿的时候，他想起了他的父亲是富有的，他想起说，我父亲有多少雇工，粮食是有余的，我却要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我要跟我的父亲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请你把我当作一个仆人。还这一个小儿子下定了决心要回到他父亲那里。当他下定这个决心，他说，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请你把我当作雇工。他的这样子的想法就表示了他的生命在转变，他愿意把他的生命归属于他的父亲，不再自己做主。往我们会认为，一旦我们的生命由别人来掌控，由别人来做主的时候，是很痛苦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必须要听从那个掌控你生命的人所讲的一切话。我们觉得 要听从别人，要听别人指示，要跟从别人的这一个的教训，哦，非常非常痛苦。可是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小儿子回家之后的结果是痛苦的吗？这一个父亲，当他看见小儿子回来的时候，其实是还在很远的时候，还没到家呢，还不是靠近的。父亲不是坐在家里等着小儿子来到他面前跟他认错，说：“哦，爸，对不起。”他不是在等儿子回到来他面前，反而是他在远远看到他的小儿子的时候，他就用跑的过去抱了他的儿子，亲他的小儿子。而且他这个亲密的举动是还没有等到这个小儿子开口说：“父亲啊，对不起。”小儿子不用说任何的话，父亲已经用跑的去抱了他的小儿子，去亲了他这个满身脏脏的小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的来迎接我们回到他的怀抱里面。当父亲看到这个小儿子的时候，父亲是没有开口骂他，甚至也没有等他认错。小儿子，当小儿子开口跟父亲认错的时候，可是他说：“我不配当做你的儿子。”意思是请父亲收留他，然后把他像仆人一样对待就好了。可是父亲怎么回应他呢？父亲的回应是叫仆人来，快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我的儿子穿上，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不但如此，我们还要宰杀牛犊来庆祝，我的儿子回来了。父亲做的这一切的举动，上好的袍子、戒指、鞋，都是在表示说：“这，你还是我的儿子，你不是我的仆人。”因为当时候鞋子，仆人是没有穿鞋的。一旦这个父亲说为我儿子穿上鞋子的时候，就是说：“这是我的儿子。”他是主人，他不是仆人。所以我们看到，哎，当小儿子把生命的主权交回去给父亲的时候，由父亲你来掌管的时候，父亲不是把他把他当作是一个仆人来对待，反而是将最好的给了他穿戴上。所以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主的时候，归属于天父的时候，天父也要将最好的都穿戴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小儿子之前的生活虽然拿了钱财离开了家，前面过得真的快活，过得很自在，但后来我们看到他的结局是穷困潦倒的，一无所有，甚至吃不饱。我们也看到小儿子之后后悔了，回到天父的怀，回到父亲那里以后，父亲将一切最好的穿在了小儿子的身上。若你是小儿子，你选择哪一个生活呢？你要生命归属于自己，还是你愿意把生命归属于父亲呢？你愿意将生命归属于谁呢？我们请诗班继续献唱刚才那首诗歌《我不属自己》。 我不属自己，那我属谁呢？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归属于主，而不是归属于我们自己呢？从崇拜的一开始，我们就不断地颂赞我们的神是一个创造世界的神，而且他有能力来管理这一切。所以我们的神不单是创造了天地海洋，我们的神甚至把生命给了我们，因为我们也是他所创造的。而这一个，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神给的，是神所赐下给我们的，所以那个我们把这一个所属权交回给他的时候，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吗？这也会是一件美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生命出自于哪里，而我们归属于哪里才是最好的。回到最原本的，回到 original 的里面才是最好的。我们在用电子产品的时候，当我们要修它的时候，有人就会问你说，你要用盗版的代替品的，还是你要用原装的那个的器具继续取代它？往往我们为了贪便宜，然后我们说就用翻版的吧。可是翻版的永远都不比正版的好啊，所以我们的生命也必须连接回正版的生命，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源头。而当我们愿意把自己归属于神的时候，而神也会将这个的管理权继续的交回在我们手中。当我们说，主啊，你创造我，我愿意把我生命归属于你的时候，神要把管理的权柄继续的给我们。怎么说呢？我有一架的手提电脑，那么这手提电脑是这个教会购买给牧者，就是给我使用，那么是来做教会的工作的。所以手提电脑的这个所属权归谁？手提电脑的所属权归教会。那么管理权归谁？管理权归我。我有权利来管理这个的电脑要怎么使用它，但它却不属于我，它属于教会。所以我知道了这个电脑，我可以来做管理，但它却不属于我，我就会知道说我要怎么画我的界限，我知道我要怎么来使用这个的电脑。我知道说我不能随意下载或者是安装任何的软件，因为它不是我的。我知道说这个电脑我不可以随便答应别人说好我借给你，因为它不是我的。所属权在我的教会，不是在我手上。所以我只有管理权的话，我就要晓得我的界限在哪里。我给自己画一个的界限，知道说我不会超过那里，因为所属权不在我手上。同样的，我们的生命，一旦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生命所属权是归于我们神的时候，那么我可以怎么来挥霍我的生命？那么上帝就成为我的那个界限，因为我知道我生命属他，所以我必须要在这个界限里面生活，我不会随意对待我的生命，因为我的生命属于我的神，而我来做管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像小儿子那样，到后来我们又回到父神那里去的时候，父神是要把最好的都给我们。父神不但他拿了这个所属权，但却把管理权给了我们，所以他依然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自由。再来，我们知道上帝爱世人，这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3:16。我不知道你怎么去理解这一段的经文，上帝爱世人，他对你来说，你明白上帝有多么的爱你吗？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的天父把他独生爱子给了我们， 而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你会听见牧师说，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就递给门徒，这样子的一段话，我相信我们都非常非常熟悉。但是却在这熟悉的这一段话里面，却告诉我们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有多么的深。主耶稣是被卖，在那一夜设立了圣餐，以及设立了新的约，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透过这个新的约，我们进入了这个永生的生命，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得着救恩。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主耶稣设立圣餐的那一夜，却是他要去经历背叛、鞭伤、流血跟死亡。所以我们领受圣餐，我们觉得我们主耶稣爱我们，给我们新约，给我们盼望，给我们救恩，给我们永生。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一切却是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发生了。主耶稣被卖是代表痛苦，主耶稣经历的痛苦换来用他的生命换来给我们一个永生的机会。主耶稣已付出自己的生命来洗净我们的罪，主耶稣以自己为生命的代价，给我们一个能够成为上帝儿女的机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愿意用生命来爱你的神，你是否愿意将你的生命归属于他吗？愿意把你的生命归属于他吗？让我们来看一个的短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看懂他们在演什么吗？第一位，当他出来的时候，他从书包里面拿出的这一本书，他是这样子翻的，然后随便折，随便散，然后再塞回书包，然后他是任意的对待他的书包，就是可以用来丢，可以用来踢的。而第二位出来的时候，他是好好的把书包摆放好，把书好好的拿出来，很温柔的来翻阅他的书本，然后也很温柔的放回去书包，把书包收好。如果你是那本书，你是那个书包，请问你想要谁成为你的主人呢？你要第一位的，还是你要第二位的？我想我们都会选那一个爱护书包、爱护书的那一位，对吗？主耶稣也说了，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主耶稣就是那一个第二个的主人，他来是要保护，他来是要使我们的生命得着丰盛。而撒旦来，他只是要来破坏，要来毁坏。所以我们愿意把生命归属于谁呢？当我们归属于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真的有智慧来去管理它吗？ 还是我们归属于这一个创造我们但依然看顾我们甚至是要继续赐福我们的神才是最好的呢？当我们从这一个小儿子这一个浪子的比喻当中，我们看到了当这个小儿子他后悔了，他向他父亲承认说，我后悔了，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你可以把我当佣人。但是我们看到父亲加在儿子小儿子的身上是什么呢？上好的袍、戒指、鞋子。或许这一切在你今天眼里你觉得这很普通，但你别忘记你要回到当时代，这一切不是普通的物件，而是代表着爱，代表着身份。这一个父亲仍然承认这一个儿子的身份，不是把他当仆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愿意把生命归属于谁呢？这位父亲要把最好的都加在我们身上，甚至是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你愿意再次从属于他吗？我不知道在座的你们信主多久，我不知道在座你们服事有多长，不管你成为基督徒多久，但我盼望我们都能够每一天来继续问我们自己，我要归属于谁？为什么呢？当我每一天在重新问我自己的时候，我的服事不是成为一个工作，我的崇拜不会成为一个的习惯而已。我真的明白我为何要来崇拜，我真的明白为何我要继续的服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再一次将生命归属于神吗？还是你依然选择不，主啊，我还要依然自己管理自己的生命，只是遇到苦难的时候你让我来找你。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把生命归属于谁。愿神赐下智慧给我们，让我们再请诗班再献唱这首诗歌《我不属自己》。若弟兄姐妹，你愿意把这一首诗歌成为你的祷告，向神说，我不再属自己，我愿意属你，就让我们以祷告的心来聆听这首诗歌。